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转眼之间已经迎来了春天，每隔一年呢，国家大剧院在春季都会有一个交响乐的盛会，那就是中国交响乐之春。今晚我们就来说一说今年的交响乐之春，特别请来的嘉宾呢是国家大剧院演出部的音乐项目主管，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演出的负责人杨东。欢迎杨东。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应该算是咱们国家交响乐界的一次群英会了吧？ 当然。 嗯，是展现的是中国音乐的最强音，汇聚的都是目前国内实力比较强的乐团。 对，除了乐团、指挥还有作品都可以代表中国最好的声音。 对，算是我们国家目前来说规模最大的、跨度也是最长的、参演团体最多的一次交响乐盛会了，中国交响乐之春。 是的。 那其实它好像不是每年都举办的，是每两年， 每两年一次。 对。 嗯， 今年是 第六届。 我记得第一届是在2008年4月28号。 没错。 对，因为我们每一年的节目都会做交响乐之春。那过去的这10年的时间，国家大剧院已经成功的举办了5届了，这一届呢是第6届，每一届呢都是一次盛会。今年的交响乐之春跟其他的往届的交响乐之春的演出最大的不同，您觉得在哪儿？ 首先本届交响乐之春是第6届。 嗯， 那么2018年呢，又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定为的是改革开放40年礼赞，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哦，就是演出的都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作曲家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吗？ 没错，都是我们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的中国交响乐作品。 嗯，那今晚我们也在这里共同的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作曲家笔下的交响乐的味道。先来听一首吧，是作曲家王明创作的《海峡组曲·丰收》。 这是王明的作品《海峡组曲丰收》。那么这一首乐曲呢，将会在4月6号国家大剧院的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开幕音乐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当中来上演。那么今年呢，差不多从4月6号一直会持续到4月28号的一次交响乐的盛会。那么每一年交响乐之春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操作流程呢？就是有交响乐作曲的中国的作曲家是可以投稿来参加吗？甄选？ 是这样，我们交响乐之春呢，邀请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先生为我们的艺术节总监。那么继上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中国交响乐技艺的寻根之旅之后啊，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为策划核心，展现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是根据作曲家的作品。 没错，这次的主题，就是我们围绕着作曲家展开，以人物为核心，以作品为载体， 每一年都不太一样， 每一年主题不一样。这一次呢，我们通过跟艺术总监的反复沟通，和作曲家的作品的研究，并且和乐团指挥作曲家就作品进入了深入的探讨和反复沟通，最终呈现在本届交响乐之春，我们策划8位指挥家率领9支中国交响乐团，演绎22位中国作曲家的35首代表作品。 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4月6号我知道是开幕式，是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一场音乐会，是由汤姆海先生指挥的。 对，这一场音乐会可以说是交响盛宴，算是一个交响中国交响音乐的一个大咖了，其中涉及到的作曲家有谭盾先生，叶小刚先生，邵恩， 都是大腕儿， 鲍元凯，王希林，以及关霞，另外参演的歌唱家有沈阳、石一杰、刘松虎，可以说这一台音乐会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幕音乐会。 那其中呢，也收录了将会演出这一首王希林的云南音诗《火把节》，我们也特别的为大家找到了这一首音乐，我们先听为快吧。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今晚呢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演出，特别请来的是系列演出的负责人杨东。那么今年呢，交响乐之春一共是请了九支乐团来演出， 对， 安排了九场。 对，是的，是这样。国家大剧院呢，始终坚守艺术品质上的高质量标准。 嗯， 本届交响乐之春呢，汇聚了中国交响乐名家名团共九支，其中包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还有主持人刚提到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开幕音乐会。 对，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他们演奏的王希林的作品《火把节》是在开幕音乐会当中的曲目。 没错，另外在京乐团有五家， 嗯， 地方乐团。包括上海爱乐乐团， 嗯， 浙江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苏州交响乐团，这样的拥有交响名片的地方乐团来进行演出。 嗯， 那么特别可以提到的是，近些年中国交响乐的发展非常蓬勃， 嗯， 以至于本届交响乐之春还邀请了两支新成立的乐团， 哦， 那么就是苏州交响乐团和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嗯， 可以说从另一个侧面啊，反映了我国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蓬勃发展。 以前中央音乐学院是没有自己的交响乐团的。 对，以前它会有一个青年交响乐团， 嗯， 但是毕竟是一个学生乐团。 嗯， 那么在近年呢，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了他的一个职业乐团，就叫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是由在职的老师还是学生组成的？ 他也是全球来招聘。 哦， 非常职业化。 哦， 所以这次也将是在国家大剧院 第一次亮相， 对国内观众的第一次亮相。 嗯，非常值得期待。他们的演出时间呢？ 他们的演出时间是在4月14号。那么他们携带的作品呢？ 嗯， 有这个他们学校青年的这个作曲家们组成的一套 gala 音乐会。 对， 据我所知这套音乐会应该已经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巡演，那么闭关之作将在国家大剧院4月14日的音乐厅上演。 对，其实他们是不缺作品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作曲家， 没错， 作曲系， 他们还有自己的叫中国音乐创作中心。 对，其实国家大剧院举办这样的交响乐之春，可能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为了推进我们国家的交响乐的创作，鼓励新人啊，新的作品的出现。 没错。 嗯， 国家大剧院，尤其是中国交响乐之春这个品牌，是自国家大剧院2008年建院后推出的第一个品牌艺术节，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国本土作品的创作和演奏。那么这十年来呢，国家大剧院在中国交响乐之春的舞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家交响乐团汇聚一堂， 哦， 举办了近百场集中展现中国交响乐作品的交响音乐会。那么中国交响乐之春不仅是国家大剧院的品牌项目，也是展现全国各地乐团实力，推动中国管弦乐作品创作与演奏的国家级音乐平台。 对，其实它既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擂台，各个交响乐团之间可以在这儿互相切磋， 没错， 互相交流。 这儿有一个展演， 对， 也是老朋友的一次聚会。 嗯，那么在4月6号是开幕音乐会，4月11号呢是苏州交响乐团的专场音乐会。在他们的音乐会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作品都是朱建尔的作品。 没错，可以说，朱建尔老师，是中国作曲界，无论哪个时代都会提到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嗯， 那么本场的指挥呢非常有趣，是陈谢阳指挥。 哦， 据我了解，陈谢阳指挥和朱建尔先生应该是 老朋友。嗯， 所以一提到中国作曲家的这个主题的时候，苏州交响乐团首先是非常的兴奋，有兴趣参加。 嗯， 另外自己就准备了一整套朱建尔先生的作品音乐会，那么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大家去现场聆听。毕竟这个朱老师这个虽然刚刚离开我们，但是他的音乐，我希望大家还是都会能记住。 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 他朱建尔先生是去年的8月15号 是 去世， 是这也算是 也对，是对他的一个纪念。 没错，这场音乐会因为提到中国江源之春，那么以作曲家为主题，4月11号这一场由陈贤阳指挥的苏州交响乐团音乐会，那么其实就是朱建尔先生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专场音乐会。 对，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北影、新影、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等很多单位的专职的作曲，诞生了大量的作品。 没错， 那么这次的交响乐专场音乐会当中呢，会有他的第二交响曲和他的唢呐协奏曲叫做天乐，和南海渔歌第一组曲南海渔歌的第二组曲。 是的， 那我们来听一段吧。这是提起朱建尔先生大家首先想到的曲子，翻身的日子。就是钢琴版演奏的翻身的日子。那么在刚刚我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还特别找到了朱建尔先生的那首唢呐协奏曲天乐，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可能很多朋友以前并没有听过。国家大剧院的中国交响乐之春呢，自从2008年开始举办，一直到今年2018年，十年间，今年是第六届了，每两年一届。那现在呢，它已经成了一个每年最隆重的中国交响乐的盛会。那么国家大剧院举办这个品牌交响乐之春，它的初衷 在哪里呢？ 像这一届的交响乐之春呢， 嗯， 我们从策划开春呢，策划之初呢，紧扣的是时代的一个脉搏。刚才也提到了，2018年呢是个改革开放的40年， 嗯， 那么中国当代作曲家呢是中坚力量，都成熟于这个时代，他们的学习成长创作历程都与这个时代呢密切相关。 哦，展现的是这40年以来的主要的一些创作成果。 没错， 嗯， 用其悉心创作的作品呢，我们讲述中国教育发展的中国故事， 嗯， 展示艺术创作活力及40年来我国交响乐的蓬勃发展， 嗯， 向改革开放40年献礼。 嗯，其实每一年的交响，其他年份的交响乐之春呢，还有一些国外的团、国外的作曲家的作品，但是今年不太一样。 是，其实从上一届开始，我们更多的还是想发挥我们自身的民族自信、 嗯、 文化自信。 对， 像我们这一届交响乐春，展现的作曲家，像叶小刚、赵吉平、 嗯、 关霞、谭盾、鲍元凯、朱建尔、张千一。等等，这些非常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可以这么讲，他们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对， 他们可以代表这个时代，他们的作品也可以代表这个时代。 嗯，也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中国的 交响乐 创作的一个成果。 没错。 嗯，那么刚才你提到张千一，他的作品呢，今年也会在4月13号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当中上演。 是的。 是云南随响的， 云南随响的两段， 两段、 嗯。 其实张千一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一位作曲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呢，他就创作了一部非常有名的交响音诗，叫《北方森林》。 是。 对，之后呢，他又创作了很多的交响乐呀、室内乐、歌曲、电影啊，很多不同题材的作品，像什么《青藏高原》《天路》等等、 嗯，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张千一的代表作吧，这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北方森林》。这部《北方森林》距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是的， 如今听起来依然感觉很不错， 很美好。 嗯 嗯、可能听众朋友们听到张千一老师的《北方森林》，觉得闭上眼睛会有这种辽阔的这个森林啊，辽阔的这种自然景观的这种美好的这个景象浮现在眼前。 嗯，很博大的胸怀。 但是据我了解，嗯，跟张千一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在私下聊起来的时候，曾经他创作这个还有很多小故事。 哦， 当时的创作环境，您要想80年代创作环境很艰苦， 嗯， 想到达那个地方可能就要几天的路程。 对，他要先去采风。 没错，嗯、然后到了当地呢，这个物质其实是极度匮乏的， 嗯， 所以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作曲家。为了理想， 嗯， 为了心中的那一抹 最美的旋律， 嗯， 付出的艰辛，一度可能病倒，然后被牛车马车拉到这个镇医院去治疗。 哦，张千一去采风的时候是病倒。 没错， 嗯， 因为这个可能是身体不适，然后水土又不服， 嗯， 然后结果一度就是病倒， 嗯， 然后当时张老师也是做了很这个思想斗争， 嗯， 但是决定还是要再去深入到一线， 嗯， 深入到最深的里面去采风， 嗯， 最终现在完成了这个作品， 嗯， 我们听到的交响这个北方森林， 北方森林， 对。 气的旋律是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在30多年前创作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到这里呢，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稍后下半时段云云和嘉宾杨东继续为您介绍今年国家大剧院交响乐之春的盛况。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度。由于近地面层湿度较大，夜间气温较低，部分地区有轻雾，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预计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3度，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请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于4月6号开始进行为期17天的集中展映。 今年的北影节特别策划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电影特展，对这些年来的中国电影进行一次深刻的梳理和挖掘。其中众多影片经过了数字化的最新修复，将以崭新的面貌和观众见面。比如艺术探索里的《盗马贼》就是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批 4K 修复的作品。今年北京展映的另一个重要特展《女性力量》则聚焦了当下电影世界行业最具讨论热度的性别议题，当中既有人鬼情、青春记、红衣少女等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女性电影，也有对法国女演员让娜莫罗、导演阿密斯瓦尔达等杰出女性影人的致敬，还有对当下华人女导演作品和海外优秀女性题材新作的集中展示。今年北京展映的单元设置继续了电影策展的多元化视角，中国故事、华语力量、午夜场、系列饕餮、修复经典、记录单元、舞台影像等板块包含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能让更多不同年龄段拥有不同电影喜好的人们参与到北影节当中来，一起感受电影艺术的无尽魅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我们来说说今年的中国交响乐之春，特别请来的嘉宾是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音乐项目主管、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演出的负责人杨东。 大家好。 那今年的交响乐之春呢，一共请了九支乐团，带来九场音乐会。刚才我们说到了开幕式是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稍后呢是4月11号的苏州交响乐团音乐会。还有一位听众杜敏发来了信息，他说他的朋友的孩子就是苏州交响乐团的，参加今年的交响乐之春，非常骄傲。那4月13号呢是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由谭丽华指挥，带来的是张千一的作品《云南随想》和郭文景的作品《交响序曲莲花》，这是献给2012伦敦奥运会的曲目。 没错。 嗯，还有一首周龙的作品叫《京华风韵》。 没错。像郭文景老师的《交响序曲莲花》呢，它是献给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嗯， 可以说我们中国的作曲家也在为世界做着贡献。 对。那在接下来的演出当中呢，4月14号就是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首次亮相了。 没错。那么4月14号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呢，将由陈冰领衔，著名的笛子演奏家戴亚以及琵琶演奏家张腔，为大家带来一场非常这个可以说是音响盛宴的这么一台嘎啦音乐会。那么其中有这个张帅这个演出的东西和光同尘为混合室内乐而作的作品甜甜秋潭夜咏，戴维亚老师的牡丹亭为竹笛与室内乐队而作，姚晨离合三为大型混合室内乐而作，长平优雅的宇宙，陈丹布袖剑与铜甲金戈为琵琶与乐队而作， 真是非常的丰富。 没错。 还有郭文景的打击乐独奏和中西的混合室内乐的作品， 是的， 叫做罗的宣叙，都是这些作品呢都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创作中心。 没错， 全新创作的作品。 据我们了解，这一套曲目的诞生是经过了中央音乐学院内部非常严格的审核， 评选 集中，这个可能应该是在早一年之前可能就集体违约，让大家去做这种创作，那么在大概是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大家用匿名的形式 不记名的形式、不知道这个作品到底是谁创作的， 就来匿名来听评 听评。 嗯， 最终选择了这个，另外呢选择了这套作品，另外也做了一个美国的巡演。那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闭关就是在国家大剧院的4月14号。 嗯，非常期待，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是。 那么在4月18号下一场是来自于浙江交响乐团的专场音乐会。 对，4月18号，由张毅领衔浙江交响乐团音乐会演出于京军专场作品音乐会。 嗯， 其中有浙江交响乐团专门委约于京军先生写的竹笛协奏曲。那么邀请著名的笛子演奏家陈悦来完成演出。 嗯， 另外于京军先生特别代表作《社戏》以及《五彩云》。 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社戏》，来听一段吧。这是《雾剧狂想曲》，是《社戏》的第三乐章片段。 好的。Thank you.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于京军的作品《社戏》，作曲家于京军出生在北京，所以叫于京军。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交响乐《社戏》呢，也充满了浓郁的地域风情。 没错，那么交响组曲《社戏》呢，同样也是以交响音乐为载体，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 对，好像是源自于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 对，他作品呢是以浙江戏曲音乐啊为主脉，选出了最具浙江特点的哨剧、婺剧、粤剧这三大剧种中的经典唱腔。 对，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婺剧。 没错，它是以这种唱腔进行交响化的演绎，让听众啊联想起旧时候戏班子在那个灯火通明的社戏舞台上，锣鼓喧天的场景。 对，非常有想象力。 没错，从音乐的方面呢，让我们展现出舞台下丰富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中国文化意象。 对，那它的第一乐章呢是哨剧的叙事曲，一共15分钟的乐曲当中呢，讲的是一个故事。其实用这样的乐曲讲故事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没错，它通过音乐让我们展现出当地浙江当地的那种浙江人的性格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反映了浙江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他选取的那一段呢，其实据说啊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那一段唱段，按照剧情的顺序，然后一开始的音乐描绘的是唐僧师徒四人长途跋涉，然后呢之后是白骨精变成了村姑，然后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然后孙悟空是三打白骨精化为灰烬之后，然后师徒四人继续上路去西天取经。这段音乐呢讲的就是这样的一段故事，哨剧的叙事曲，我们听听看。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浙江的戏曲音乐的元素。这一部于京军先生的社戏的确是体现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用交响乐来讲我们中国故事。 没错。 这是于京军的社戏第一乐章《少剧》，他的演出时间呢是在4月18号，由浙江交响乐团带来音乐会，指挥是张毅。那么在4月20号，我们来看这场演出是由上海爱乐乐团带来的。 4月20号，上海爱乐乐团带来叶小刚先生的作品《草原之歌》。那么《草原之歌》呢，是叶小刚先生应包头交响乐团邀请创作的一部大型的交响诗。 嗯， 整部作品10个乐章，突破了叶老师以往作品的艺术边界。 嗯， 那么在韵律上呢，作品突出舞蹈感、沧桑感、悠长的气息，突出了草原风情，并且植入了萨满的吟诵、 哦、 蒙古长调， 嗯， 多种表现方式。在乐队编排上，马头琴、竹笛等交响乐作品中少见的民族乐器也将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那整场音乐会就是这一部作品《草原之歌》。 没错， 是大型的交响诗， 大型交响诗共10个乐章。 哦，他的演出时间呢是在4月20号，由上海爱乐乐团带来。那么我们接着看节目单，交响乐之春的节目单，下一场是4月21号，是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指挥还是张毅， 还是张毅。 嗯， 张毅先生非常的，在本次交响之春贡献了非常巨大的力量， 也是一位很有实力的、非常活跃的指挥家。 没错，4月21号登台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曲目呢有朱建尔先生的《纳西伊奇》， 嗯， 杜明新先生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鲍元凯先生的《京剧交响曲》， 嗯，又是一个民族元素的作品。 没错，特别值得一听的呢，就是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呢，将由著名的小提琴家王之炯为大家来演奏。 嗯，那么接下来呢，下一场是四川爱乐乐团的专场音乐会， 对， 吕嘉执棒。 4月26号，四川爱乐乐团音乐会，这个也是叶小刚老师的作品， 嗯， 四川音画和长城交响曲。 嗯， 其实策划本届交响之春，给大家介绍节目单到现在，其实会发现， 嗯， 包括像四川音画、长城交响曲，这个草原之歌，包括刚才听到的社戏，以及我们开幕音乐会，所呈现的这些作品，包括说这个，希望、云南印象、哈尼交响等等这些作品，其实可以虚构出一个中国的版图。 是， 我们会发现中国这些作曲家的情怀和对于音乐的那种执着非常令我们钦佩。 对，就是各个地方的民族的元素。 没错，他们用自己的铅笔，用自己的曲谱，去用交响乐这个国际的语言、世界的语言，去讲述我们的中国故事，歌颂我们的大好河山。 是，那陈其刚对京剧的唱腔也有很多的偏爱，我们来听一首他把京剧的唱腔和交响乐结合在一起的一段音乐，叫做《羞涩》。 这是陈其刚先生的作品羞涩。那么他的作品呢将会在4月28号闭幕式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指挥依然是吕嘉先生。那么这次的交响乐之春，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一共是9场音乐会，除了这9场音乐会之外呢，还有哪些其他的活动安排吗？ 本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呢，我们除了关注核心产品，也就是9场音乐会的策划以外呢，另外从板块的策划之初呢，我们就加强了我们国家大剧院部门内部的沟通和联动，共同策划配合推出了多平台多层次多样化的衍生产品和活动，可以说集中营造中国交响乐蓬勃发展的殿堂氛围，持续扩大板块的影响力。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艺术家的见面会或者是展览之类的。 没错，是这样。我们大剧院在交响乐之春整个4月份期间，会在我们国家大剧院的里面会做一个殿堂展览。那么在我们的音乐厅、环廊等公共空间区域推出殿堂展览。我们以图文、音视频等方式，进一步呢向观众展现中国交响乐发展历程。展现改革开放春风下，中国作曲家吸收外来不忘本来的高度文化自信和文化实力，绘制出中国交响乐的世纪航线。 也是非常让人期待，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在国家大剧院的殿堂之外。那么在4月28号的闭幕式音乐会当中呢，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还会为我们带来赵继平先生的作品，是第二琵琶协奏曲和关霞的钢琴协奏曲，奠基者陈其刚的江城子等等。 没错。 那赵继平其实也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曲家，他曾经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院长。 对，4月28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是我们交响乐之春的闭幕音乐会， 对，非常重要，压轴。 没错，其中赵继平老师呢会带来2部作品，一个是第二琵琶协奏曲，由著名琵琶演奏家张强演奏，另外一个是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由著名的小提琴家吕思清来演奏。那么可以说，赵老师这2部作品呢，全部都是由国家大剧院来委约的。那么在闭幕音乐会上去，呈现呢，也希望给大家听到不一样的，乐器的这个协奏曲。 对，也显示出它的分量之重。 没错。 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赵继平先生的一首作品，叫做《啼春细雨》，也让我们把这首乐曲作为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结束曲吧。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剧院的第6届交响乐之春的演出，从4月6号开幕式一直到4月28号闭幕式音乐会。非常感谢杨东的精彩的介绍。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稍后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周末夜现场，我是于允，祝您周末快乐。